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20号发表了公开信。公开信指出，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卓绝伟人为消除同胞因分裂和对抗而遭受的悲剧性痛苦，为争取自主和平统一而提出了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的思想和路线。目前这些思想和路线震撼天下。但是，南朝鲜当局不但不深入营卫我们宽宏大量、富有真情的号召，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拒绝等。他们的这种不妥当的行为让全体同胞感到失望。我们建议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关系到我们全体同胞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保障所需的一切问题，没有比这更诚挚的态度和立场。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在北南军事当局之间的沟通渠道全被截断，彼此间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如果战争局面持续下去，就无法防止意外的武装冲突和它所引发的全面战争的爆发，这是当今严酷的现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遵循不世出的卓绝伟人崇高的爱祖国、爱民族意志和不朽的祖国统一大纲，为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克服当前的破产局面，向南朝鲜当局严正提出要求。对我们关于停止造成北南之间的不幸和对抗、妨碍改善关系的基本障碍、一切敌对行为，一同寻求构筑军事信赖的出路的建议，南朝鲜当局要立即作出回应。今天在前沿一带的心理战广播和传单投洒等刺激和诽谤重伤对方的形形色色的一切敌对行为，并不是与双方军部当局的责任无关。南朝鲜当局要牢记，北南关系的前途是只有通过对话和协商才能打开的。我们为缓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状态，为改善北南关系而建议尽早召开双方军部对话来解决一切问题。南朝鲜当局要积极回应我们的建议。南朝鲜当局要放明白，若有意改善当前北南关系，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予以拒绝。南朝鲜当局将要积极配合符合于国家的和平与民族安全保障的果敢的实践性措施，来响应全体同胞的极大期待。北方和南方要一同携起手来，迈出大一步，来消除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和冲突危险，谱写出改善关系、祖国统一运动的新篇章。南朝鲜当局不要对我国热烈的真情和宽宏大量打错算盘，而要作为民族的组成成员，贤明处事。全体同胞即将看到我们为在朝鲜半岛消除对抗和冲突，为实现我们民族的最大夙愿祖国统一大业所采取的果敢的实践性措施。